这一首来自龙井的说唱叫做这儿北京。其实我觉得这词儿应该是让今天这个我们的小嘉宾向天宇来说一句，怎么说才够京味儿？怎么说呢？ 就这儿就是北京啊。 那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到音乐随心听，我们今天依然是三个人来给大家这一期节目。诗矮呢，诗矮对北京有什么印象呢？ 这首歌是我之前在来北京之前听到的，所以我觉得他唱出了北京的这种特有的韵味儿，还有胡同里面的生活。 会有一种向往的感觉，是不是？ 对， 想来到这儿看看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样。那今天呢是6月22号，现在天气有点阴沉，路上正在下雨，雨天路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跟车距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北京城吧，说说北京人眼中的北京城和我们其他人眼中的北京城。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继续来说啊，说下面这首歌曲吧，因为今天的歌单还是让两个小朋友来找的。这首来自郝云的歌曲，郝云你们之前听他的歌吗？ 有听。最早接触到的是郝云的《活着》，唱出了都市人的生活面貌。 其实我在之前听郝云的时候听的是他那首《结了》，就是那种唱了一个电话号码，当时那个13910733521，就那段时间那首歌好多人给这个电话打电话。就是好多人都说，哎，打过去会不会有一个叫珊珊的人在听电话，结果并不是。后来好像说是这个是他们乐队当中一个人的手机号，就只能是作废了，就没办法了。 因为这首歌火了。 对，没错。那郝云呢也是一个民谣的歌手，他的歌中也有很多北京的韵味儿，对不 对？像这种传统的四合院、大碗茶、茶馆这些的感觉，在郝云的歌中也有体现。这一首来自郝云的《北京，北京》。 想你，有点想我，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包容着你，包容着我，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不变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北京的生活 这首就是郝云的《北京北京》。其实听到他唱的时候，还有刚刚那一首开头的《这儿北京》，总想说一句，在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吗？就是比较有特色的。 其实北京有很多好吃的，像比如说这个油条、豆腐脑，这是北京的早点。 这好像哪儿都有。 哦，对，但是老社区啊，还是比较老社区，还是就是保留着继承的这些传统，还有他们做的非常正宗。还有就是护国寺小吃，还有比如说什么炒肝啊，有那个豆汁儿， 豆汁儿。哎，你说到豆汁儿，我不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豆汁儿啊？我是没见过，我也没吃过，我也不想去尝试。那是爱吃过豆汁儿吗？ 嗯，豆汁儿这个感觉是听起来很传统啊，就是在最早好多民歌呀，包括这个北京胡同，他总会说老一辈的人是豆汁儿配焦圈嘛。 嗯， 但是我作为一个兰州人呀，我们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拉面开始的，但是北京人可能是从豆汁儿焦圈，所以天宇就带我尝了一回地地道道的豆汁儿。 哦，就是带你去吃了一个北京的早餐。 对， 其实豆汁儿是越喝越上瘾的。你现在 什么感受？什么感受？你说不管用，让天宇来说，让那个诗矮来说一下。 我是这辈子都不想再尝第二口了。 真的，好多朋友跟我吐槽啊，说这个其实好多时候特别好奇，想要去尝一尝豆汁到底什么味儿。刚我听诗矮说是那种榴莲混着臭豆腐的味儿， 是 有这么夸张吗？ 嗯，闻着是臭的，喝到嘴里是酸的，比酸梅汤还过瘾。 说到这个，可能会有些人好奇，我真要不去尝一尝嘛。 对，它很健康的一种食品。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说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些点心啊、小吃啊之类的？ 那有，比如说像什么驴打滚、爱窝窝，还有豌豆黄，就这些。 对，我其实有一次去那个护国寺，专门去那儿吃小吃了， 对吧？ 然后我就想说，哎，尝尝正宗的什么味儿 啊？ 就吃了那个豌豆黄，还有那个艾窝窝，都尝了尝。 那你觉得哪个好吃？ 哪个都不好吃。嗯，其实还好，就是豌豆黄有一种那个豆黄，就那豆子的那种味道在里面，可能有点生那种感觉，在我看来。 哦，可能古老的做法到现在嘛，就比较失传，比较失真。 嗯。那包括那个爱窝窝，它为什么叫爱窝窝，我到现在都没明白。 哦，那个呀，爱窝窝是因为好像以前北京有一个皇帝，然后他非常喜欢吃那种窝窝，于是呢他每次要吃的时候，他就称呼叫御爱窝窝。那后来这种食品流入民间了之后，老百姓不能跟皇上一样啊，皇上叫御爱窝窝，我们也叫御爱窝窝，所以那个御就没有了，就直接变成爱窝窝了， 就是改名换姓了。 对， 这种感觉。 对，差不多。 对，今天来聊聊我们这个眼中的北京城哈。现在呢，开车在路上，行车路滑，一定要小心一下。这一首《五环之歌》， 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我明明知道五环堵，这条回家路，祸不单行。要塞呀，就塞呀，哼，我不担心。一辈子没有洗过车，我车子不甘心。这烟抽的看起来多淡定，这边苦苦的笑容呢，吐出了叹气。你还想看什么戏？在车上乖乖吃着你的煎饼，快点上五环，因为或许先上先赢。我把车子开上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啊，快点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耶、yeah, 五环五环五环五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来自后海大鲨鱼的《猛犸》，感觉到这种音乐的磅礴的力量了。其实后海大鲨鱼之前在音乐节见到过他们的表演，你们经常去会去音乐节吗？在平时没事的时候？ 嗯，会去一些草莓音乐节呀等等这一类的、 嗯、 确实现场的效果听他们的歌是很棒的， 很嗨是不是？ 对，特别嗨，就是一个气氛就马上到高潮了。 嗯， 然后说到后海，我想那边应该有挺多好玩的。 对，其实在这边的话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给跟你们同龄的人一块去玩一下？ 对，像后海那边呢，其实有很多咖啡馆啊，然后像酒吧呀、这样的地方适合年轻人去，还有就是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就这边，总之就都在鼓楼这边了、 就这一片。 对，你要是去转的话，有好多那种小店，很精致的小店。 嗯， 可以进去转一 转。但是我之前去烟袋斜街那边转了转，感觉好像都是那种工艺品店。 对， 然后有什么有特色的吗？比如说吃的喝的在那一片儿。 吃的喝的， 嗯， 我想啊，南锣鼓巷那边有一个创口贴吧号， 哎， 那个店开了很多年了。 它是做什么的呀？ 划船是吧？ 冬天可以滑冰，总之都是一个周末去的好地方， 有一种休闲娱乐的这些好去处。 对，我记得那回我是12月份吧，那会儿好像要不就更冷一些，那会儿去后海一趟，就发现冰面上都结了冰，但是还比较薄，那个冰层比较薄，然后就发现有人在上面就试探的想要去滑冰。 等春节前后那边有冰车开放， 有冰场是不是那会儿？ 对， 那其实就是说北京在现在也有挺多好玩的地方。我刚刚想到一个鼓楼那边有一家店特别好吃，是烤翅店在这里不打广告了，不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一片去扫一扫街，看看有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店没有，包括吃的包括玩的。那继续来听歌吧。其实在北京有很多的爱情故事也曾经在这座城市去发生去酝酿，这一首来自小柯。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 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刚听到的就是那一首特别好玩的北京故事，其实不是特别好玩，是因为这个故事当中有很多人的爱恨情仇在里面。其实刚刚看到这个也是市汛办发布了一个提示，21号到24号之间呢，我市将有大到的暴雨，大家就要注意出行，避让积水的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的山区，防范山洪和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刚刚说到那些吃的，刚才你们俩在这个关了话筒之后跟我一直在聊， 是只要有一个话头引出来吃，我们俩就一下子激动了， 是再说一会儿我都饿了，都转眼都11点半了。 对，那你要是说中午想吃什么，有什么推荐吗？烤鸭， 烤鸭，炸酱面， 炸酱面吧， 炸酱面， 夏天吃的炸酱面比较合适， 炸酱面 拌点黄瓜丝儿。 这个炸酱面是这边特有的，然后包括打卤面可能很多地方都有，他们说这炸酱还特别讲究，得特别的，这个肉要选什么肉，然后这个酱要选什么酱，去做这样一个炸酱面才叫正宗，才叫地道。 怪不得我之前吃到的炸酱面都没有来北京吃的香。 当然这也得找那种特别正宗的面馆哈。那我们就下半时段继续回来聊聊一聊我们眼中的北京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听音乐。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红脸的关公战场上， 首说唱脸谱来自谢金。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的直播间有两位实习的主播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诗矮。 大家好，我是天宇。 嗯，上半时段一直在嗨聊哈，聊聊这些吃的，聊聊这些玩的。那刚刚像这种国粹京剧，我不知道像你们98年的孩子还关注吗？ 关注。其实这些国粹吧，到现在有现在他们的方式。你听现在好多歌里面呀，比如说像这个弯，像这个弯带于北京啊啊，比如说说唱脸谱里面，它都结合了现在的很多时尚的元素， 嗯，就会有戏曲的元素加进去， 吸引当代小年轻嘛。 嗯，其实刚刚那首歌我是在好小时候听过这个说唱脸谱，好像是我大概7、8岁那会儿，也就是说也是20年前。那会儿听到就听到这首歌了， 要暴露年龄了。 对，其实包括很多的这个曲种的那种戏曲都会有很多人喜欢，包括戏曲会讲究什么唱念做打，要求各种的基本功，也会有很多人看了之后特别入迷。 嗯，对，毕竟是咱们国家的国粹。 嗯， 然后我看现在北京还有很多家长去送他们的孩子去学习京剧。 嗯， 对，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但是现在好像也有很多小孩儿，就是一旦打开了这个有学习的机会了之后，好多孩子都很乐意去学， 觉得这特别好。 对，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嗯，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只是没有发现自己喜欢京剧，喜欢这些国粹这些传统的东西。 对， 我看天宇，你今天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自己做的那个旗袍，是不是？ 哦，对对对， 那个是什么情况？你是自己做的吗？ 哦，对，那个都是我自己做的，都是我自己一针一线缝的，包括那些锁边啊，还有盘扣也都是我自己编的。 嗯， 以前要没买缝纫机之前，我锁个边，锁一行边得花1-2小时这样的，结果一件旗袍一针一线的缝得缝1个礼拜，等后来买了一台缝纫机之后就快了，刷刷的两天出一件。 嗯， 真的。那当时还看到过这些旗袍的真的样子吗？ 看过。 好看吗？ 我当时就在感慨呀，这个天宇真的是样样精通的小仙女啊， 精通女工。 是， 对，琴棋书画，哎，其实就是这种传统的东西，就有别样的色彩，别样的这种韵味，在我们现在当代来听，是不是？比如下面这一首歌，刚刚其实已经说过了，对不对？这一首来自信乐团的《One Night in 北京》，当时也有一些戏曲元素加入到其中。 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 One night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郎中。

下一天再来听这一首来自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就觉得有一种特别的契合的感觉。这首歌是你们两个找的，怎么会找到这么老的歌呢？对你们来说， 嗯，因为黑豹乐队他首先很喜欢他这种摇滚， 嗯， 然后而且在那个年代可能是对于七零后的一种记忆吧，对于摇滚刚刚认识，然后有这样的歌曲确实在那个年代，而且非常他们乐队是非常棒的、 嗯、 这首呢是黑豹乐队在1991年的时候首先在香港和台湾发表了这个首张的专辑《黑豹》，这首歌就是其中之一。 嗯，没错。那其实很多的音乐人也会选择在北京去发展自己的音乐，组建乐队也好，去演唱也好，好像是这一边他的音乐的才华能够更好的得到展现。 对， 嗯。那继续来说说吧，说说刚刚你们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受啊？像天宇会经常听这种类型的歌曲吗？你平时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呢？ 我不太会听这种类型的音乐。 嗯， 我平时啊，我平时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呢？就是带有戏曲色彩。 哎，刚刚说到你就特别喜欢这种传统文化。 对， 也会听戏。 对，比如说叫《千里之外》，你可以用戏曲的版本唱出另一种味道。 啊，《千里之外》用戏曲来唱，我好像平时没有接触过。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就这样，差不多。 好玩好玩，真挺棒。其实我像一个电视剧，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看过，也是在讲这个北京城里发生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大宅门》，你们看过吗？ 哦，听说过。 嗯、 原来我小的时候 大宅门， 哎， 我也跟着一起看过两眼， 看过两眼。 是 谁呢？ 白什么？ 白景琦。 对。 哎呀，不聊了，你俩真的是暴露年龄，没有看过这部剧。 正好您就给我们科普了。 其实这部剧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包括里面的这个爱恨情仇、国仇家恨都在里面、 嗯、 有一些豪门恩怨啊什么的。当时看这部戏也特别入迷，因为里面这个主角也是会唱戏，经常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张嘴来了一段戏、 嗯、 这一首大宅门的主题曲。 又来一声笑，新开两扇门，乱世风云，乱世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 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就是那一首《大宅门》的主题曲，是胡小晴去演唱的。那其实真的这部剧可以推荐给两位或者是收音机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反复的看一看这部剧，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老戏骨去演绎。这个聊天过程中时间就是过得飞快哈，今天让你们两个就是准备这期歌单来讲北京的一些事情，吃喝玩乐啊之类的。 是 的。 那其实你们对于北京来讲的话，现在是天宇是一直在北京长大， 对， 然后诗爱是在北京上学刚上一年，对不对？ 是的。 有什么好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比如说好玩的地方之类的。 不知道天宇怎么想，对于我来说吧，北京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然后很吸引我的就是北京它有很多属于北京人或者是老北京胡同特有的那样一种情怀。 所以会特别感兴趣。 对，比如说北京的饮食，就像我来到北京，我很想吃炸酱面。我问了很多人，他们都说最正宗的就是老北京自己家里做的。 啊，就是自己家里做的，不是外面的面馆。 对， 对，其实我小时候就在胡同里长大，然后别人一说北京特色是胡同，然后我第一反应也没感觉有什么特点，是有那什么好的。结果出去之后可能发现啊，胡同里的确有胡同里那种特殊的文化底蕴吧， 那种气息在里面。 对， 没错。 我觉得北京值得一去的地方，故宫虽然可能现在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的新潮，也不是那么的好玩，但是的确是值得一去的， 非常传统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是的。 对，有些建筑啊，包括其他的东西可以去看一看。那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么多，这就是我们眼中的一个北京城，简单的聊一聊。最后一首歌来自汪峰的《北京北京》，送给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 北京时间21:00。